首歌，阳光下山口所有传说，同样的感受，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。 坐在高

知道 为了春回大雁归， 春回大雁归，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。 啊，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归。 你是谁？ 为了谁？ 我的战友，你何时归？ 你是谁？ 为了谁？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。 谁最美？ 谁最累？ 我的战友， 我的兄弟姐妹。 你是谁？ 为了谁？ 我的战友， 你何时归？ 你是谁？ 为了谁？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。谁最美？谁最累？我的战友， 我的兄弟姐妹。 随着扬说，来，有过才有家。 你不站岗，我不站岗，谁要为咱祖国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，来来来来来，话虽这样说，话虽这样说，来来来，有国才有家，你不站岗，我不站岗，谁保卫咱祖国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。 天涯，来来